好了，两位，赶紧跟我来吧，以免夜长梦多。 君莫笑和两位会长交易完成后，叶修一边说着，一边就操纵着君莫笑朝沼泽深处钻去。春一老和三道六界哪敢怠慢呢？连忙也是带人跟上。不消片刻，众人来到现场，魏琛的迎风布阵领着十几个玩家正杀得欢。春一老和三界六道眼光都是有了，过来瞟了几眼，就看出这些人对 BOSS 还是以控制为主，并没有加速输出，终于是彻底安心。显然对方也是真在拖着 BOSS 等这场交易了。魏琛神之领域混了这么久，对于这些俱乐部工会的大人物，那是比叶修还要熟得多。早看到春一老和三界六道的名字，他的迎风布阵一窜，战局中走了个位，迎向了这边，主动打起了招呼。 两位老板，你们是过来结仇恨呢，还是让我们直接加入你们的团呢？放心啊，售后服务不另收费的。 不劳诸位了。 春一老冷冷地说了句后，蓝溪阁和轮回的人已经朝 BOSS 冲了上去。 喂，你们两家分着 BOSS 啊，那可真有点紧张的。 魏琛这边还在嘟囔着，一边却是已经叫他们这边的输出已经停下，接下来的这种交接大家都是娴熟得很，没出任何岔子。而春一老这边呢，倒是已经真有些相信君莫笑口中那个没下线的家伙是真有其人了。为什么？因为他眼看着这个叫迎风布阵的家伙头顶着他们蓝溪阁的称谓，还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谈笑风生，一点压力都没有的。这就算是个卧底，在这种时候也总该有些不好意思的吧？尤其这还只是网游，当卧底你也说不出对不起我是警察这么大义凛然的话，出卖身边人时那心中的内疚更要多出几分，所以心理素质更得强大。眼前这货真是个当卧底的超级人才啊，现在当着会长的面在这搞东搞西都是从容依旧的。场面很快交托完毕，但这家伙带着他的人下来时，却还是一副很戒备的模样，仿佛蓝溪阁和轮回的人会在这儿杀他们泄愤一般。春一老看在眼里，只觉得好气啊，网游里搞竞争打杀其实是最没效率的手段，如果真能打杀这一阵儿就能解决眼前这帮后患的话，春一老绝对不惜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只是很遗憾，就算在这里占一点小便宜又能如何？如果是大工会之间还可以说赢了一阵争些面子份，但这么一帮散兵游族把他们杀了，对大工会来说反而是丢面子的事。春一老这种网游里最顶尖的上位者早过了需要 PK 来泄愤的阶段，结果人还要这样防他，让他觉得这人格调真是不够高。 咦，怎么你们不准备和我们来一战吗？ 这魏琛带着人安然退出了圈，发现无论蓝溪阁还是轮回都没有动手的意思，反而是诧异地说着。 有这个必要吗？ 春一老淡淡地道。 网游嘛，就要快意恩仇，吃了那么大的亏都不来痛痛快快地战一场，依然是算这算那，你们这游戏玩的还真是没劲透了。 这话让春一老沉默了许久，半晌后居然承认： 你说的没错，不过我们本来就不是在玩游戏。 哈哈，觉悟很高嘛，不愧是蓝溪阁的会长。 哼，我也记住你了。 春一老并没有亲自参战，视角是一直对着他们这些人的。 那必须的，可以的话我希望你不要替我出会啊。 为什么？ 因为蓝溪阁的福利还是比较好的，名气也够用。 春一老无语了，满以为会有一个什么精彩的理由，想不到却是这样的直白，于是他果断地在转过视角的瞬间把这几个蓝溪阁的角色通通踢出了工会。 靠， 比试，这么大个工会差这么几个位置啊。 魏晨骂骂咧咧的渐近渐远，一道人终于都消失在了沼泽当中。 哎，快看看你都换到了什么好东西。 走出来没多会儿，魏晨就已经流着口水迫不及待地问向叶修了。 这些。 叶修谈了个交易请求过去，把最终两会长妥协后给魏琛点的材料给了他。 就这些啊？怎么没按我给的清单啊？ 魏琛居然还有点不满，这可已经是两大会长咬着牙放着血给他挤出来的。 我说你有点下线行不行啊？你那清单你说人能答应吗？ 在这种情况下终归可以一试的。 这就是试的结果了？ 哎，马马虎虎吧，总比你之前搞到的那点强。你也太弱了。 我只是不想像你这样完全没下线。 这样就是完全没下线啊？我这要不是人手不足，直接扶点人在过来的路上直接爆了他们送货员，那一定绚烂的紧。这损失他还能算到我头上？ 哎，人类已经不能阻止你了。 哎，行了，把死亡之手还我吧，我去升升级。 你确认不会爆？ 滚，乌鸦嘴。 你心虚了？ 以我们这么多年的仔细研究，应该没有问题。 你显然没有试过。 但我有经验。 古董级的经验？ 滚滚滚滚，老子不和你扯，赶紧把死亡之手给我啊，我贴了装备线，下一步的材料还有的我们忙呢。哎，不知道还能不能捡到 boss。 这个恐怕会有点难了，网游里的这些门道，这帮工会的老大不可能就比我们差哪儿去。说到底之前还是没有足够重视我们，以为在神之领域不比新区，他们实力更强，我这更是身单力薄。可是有了这么一回，怕是就要把我们当成一种可以抢他们 boss 的威胁存在了。这要真防起来，我们还真够呛。 说的是啊， boss 这东西毕竟不比平常，单是击杀就要不少时间，抢到一个 boss 比直接抢了他们工会会长的命还要麻烦。 抢会长来杀倒也不错啊，但关键是会长身上只出装备，不可能出材料啊。 哎，要是每次能知道他们杀完 boss 之后材料是落在哪个人身上，那就好了。不抢 boss， 我们抢人呗。 难度还是大，杀人不一定就爆到你要的东西啊。 不爆就一直杀，杀到爆为止。 那下次试试。 但是弄清楚材料谁捡了去了，这点太困难了， 需要有超级高端的卧底。 说完两人一起转回视角看了看，魏琛的迎风布阵往后，他这一干兄弟此时头上的工会称谓几乎都没了，不是他们隐藏，而是被工会给踢出来了。偶有例外的则是混在轮回工会和加王朝工会两家里的，这两家由于没有参与之后那场猎杀，混在这两家里的角色自然也是没有暴露。 我们这帮人怕是也要上工会黑名单了，这也有点麻烦。 这也没什么麻烦的，换号就是了。我看了一下，还真巧，你们这帮人是一人一个职业啊，真好了。我手下有一套70级的角色，基本都是空号，完全可以给你们用，你们装备转一转也就差不多了。 妈的，我们这批号技能点都是很高的，知道不？ 是吗？有多少啊？ 基本都是4700以上下。 怎么会这么高啊？ 叶修大惊。正常升级和各种奖励流程下来，角色的技能点会正好是4000点，而后的技能点就只能靠技能书或是一些隐藏任务、活动奖励之类，总之都是随机的条件来完成。荣耀这么多年，如果说网游里有什么角色的技能点可比职业圈的神级角色，那叶修也不至于太意外，毕竟这东西主要还是拼人品。但是现在魏琛身边一干人角色技能点居然都是清一色的4700这样的水准，那有些让人惊悚了。这全是靠人品得来的？20来人都这样整齐的人品爆棚？显然不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这当中一定有技巧性的东西在里面。 嘿嘿，这可是哥的不传之秘， 屁，20多人都会了，还不传真面。 叶修没好气。说起来，技能点一直是一个让他头痛且没有解决办法的问题。这个只能依赖人品的玩意儿，谁也无法保障一个号能经营成什么样。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花钱。而钱其实也是买不到技能点的，这钱是用来买号，买那些技能点很高的账号。有人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叫问题，说这话的显然是有钱人。对于那些砸钱打造战队的人，这个确实不算是太大的问题。虽然技能点高的账号很少，但毕竟荣耀这么多年，又有这么广泛的玩家基础，还是没少到要绝灭的程度。可是对于白手起家的叶修而言，这个问题就严重了。高技能点的账号价值可比银装，别说组一队，一个都买不起。想不到眼前这魏琛竟然好像摸到了堆技能点的方法，这不知解决了眼下的燃眉之急，这更是一点财路啊。叶修眼下就有一个期待，希望这没下线的家伙不是在吹牛，或是一个买来的之类的狗屁不传之秘。